历史是一面镜子，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认识到和平的珍贵。但是历史如何才能入脑入心？记者联系到了觉醒年代编剧龙平平。 我们也崇拜英雄啊，我们小时候就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长大的，像这些歌你不能说对我们没有影响。一个方面呢，不能说因为搞了市场经济啊，改革开放啊，把我们一些传统的东西给丢了。第二是你要找到方法说教概念这样一种方式，就要改进。 他以觉醒年代在青少年中走红举例说道。 6年级的那时候我都二刷三刷了，我真的挺感动的。三前那位是大变局，你让他讲头头是道不客观，但是他可以从中感受到英雄什么是值得推崇，这个国家需要什么样的人，我们应该为这个国家做什么，你找到了大家喜闻乐见的一种方式。 据央视新闻消息，在918事变90周年到来之际，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布了一批最新档案资料，其中包括731部队成员金子顺一申请博士学位的相关档案资料。 根据档案资料显示，在这份博士学位授予认可的档案当中，提到他的主论文就是雨下散布细菌基础的考察，就是像下雨一样来散播细菌。他形成论文的研究成果就是在731部队期间做实验所形成的结果。来听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和陈列馆课题组成员谭天分别介绍。 这个档案资料是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被发现的，那么这个发现是非常令人震惊的。一个曾经参与过细菌研究实验的一个731部队的重要成员，居然在战后用他在战时的成果和报告获取了东京大学的医学博士。特别是他在整个的评审的过程当中全数通过，没有获得质疑、批判和谴责，大家认为是正常的、理所当然的。从他的内容标题上来看，也都是在731部队野外实验场进行各种细菌武器效能实验的题目和科目。而且我们找到了在这个论文当中的题目之一居然有 PX 效能实验。什么意思呢？ P 就是鼠疫的缩写啊， Pistol 的缩写， X 呢就作为跳蚤的这个代表。 如果投下5克鼠疫跳蚤的话，第一次会使8人致死，而这8人呢会传染给607人，二次传染。那么换算成1公斤鼠疫跳蚤的话，第一次会使1600人致死，第二次会导致123000人死亡。 PX 的效果简化计算法发表于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第一部第60号，共计28页，受理时间是1943年12月14号。文章首页上明确标志了军事秘密和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部长石井少将，这说明这篇论文是在石井四郎少将的指导下，金子顺一军医少佐以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为依托完成的专题报告。 据谭天介绍，这张表记录了1940年到1942年侵华日军在我国吉林、浙江、湖南、江西一带进行的细菌战的作战数据，这也是关于侵华日军实施细菌战的最直接证据之一。然而凭借战时细菌实验和细菌实施战的相关论文，金子顺一在1949年1月10号顺利地取得了医学博士学位。 陈列馆展示了金子顺一在1949年获得东京大学博士学位的相关证明，这些档案都是首次公开。档案显示，当时有27名医学专家参与论文评审，最终全票通过。一个曾经参与细菌研究实验的成员，居然在战后用他在战时的成果和报告取得博士学位，令人震惊。 哈尔滨医科大学医史教研室主任李志平评价说，731部队的所有做法都和医学的目的性是背道而驰的，是相反的。医学是救人，他们是害人。我们今天看731做的这些事，应该是人类历史上或者是医学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与此同时，辽宁省档案馆首次在线上全文公布部分珍贵的馆藏日本侵华档案，其中涉及918事变相关档案照片。这次公布日本侵华档案总计600多件，照片近500张，市民可以登录辽宁省档案馆官方网站，进入档案云平台栏目，查阅这次公布的馆藏日本侵华档案。 就在昨天，日本民众大约200人17号在众议院议员的会馆举行918事变90周年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吸取历史教训，改善日中关系。 事实上，日本政界对侵华战争的态度却依旧暧昧不清，如今历史已成过往，烟云依旧缭绕。时值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和日本国会选举，如何正确看待侵华问题是摆在未来日本新一届政府眼前的现实问题，也是日本融入国际新格局的重要命题。 历史从来不会因为加害者的掩盖而被遗忘，受害者以及国际社会自有正义的判决。日本对过往发动的侵略战争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做出正确价值的选择，是回归正常的开始，也是中日关系走向通途的关键。 从这个意义上讲，918警钟长鸣，既是提醒中国人勿忘惨痛历史，珍爱和平，也是在一次次督促日本正视历史，给历史一个交代。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京城京市，我们来关注这个中秋假期，北京市将有一次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今天凌晨到20号白天，降雨累计雨量可以达到了大雨局地暴雨。20号夜间到21号天气以晴见多云为主。 受降雨影响，今天气温将会明显下降，白天最高气温在20摄氏度左右。明天白天降雨结束之后，气温将会逐步回升。假期最后一天，也就是21号，天气以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在27摄氏度左右。 北京市防汛指挥部提示，今明两天山洪泥石流地质灾害风险大，市民要合理安排假期出行，避免或减少到山区、涉山涉水景区、河边等危险地带游玩活动，远离河道，避免低洼地带泊车，确保生命财产安全。 在假日交通方面，北京市交通委发布的节日出行指南显示，20号到22号，北京市道路拥堵情况突出。其中20号12点，环球影城正式开园；20号和21号，园区客流较为集中。京哈高速、通烟高速、东六环主路以及周边环球大道、九棵树中路等可能出现短时车流集中的情况。 市内道路方面，预计全市重点景区周边道路将迎来车流高峰。假期重点景区周边，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客流较为集中，路网基本处于拥堵状态。其中故宫博物院、北海公园、北京动物园、景山公园、北京植物园等景点，以及北京 APM、 北京方、三里屯太古里等商圈周边道路拥堵情况最为突出。 需要提醒您的是，在中秋假期期间，北京高速公路不实行免费通行政策。预计高速公路日均交通量是230.3万辆，较2019年同期小幅上升。在假期首日，京藏、京城、京沪等高速和部分国道出京方向的交通压力明显上升。 再来关注，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许多公众呢也有出行的打算和安排，但是在目前新冠疫情流行的严峻形势下，防疫措施依然需要常态化开展。日前，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上新各地疫情防控政策措施查询服务，可以一键查询各地权威准确的防疫政策措施。 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提醒公众，在出行过程当中依然要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保持一定的警惕性。公众在出行之前去目的地时，要了解目的地的疫情防控等级，做好严格的疫情防控。 中秋将至，针对月饼这样的热点商品，各商家纷纷推陈出新，在口味和包装等方面打造特色亮点。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宗小畅的报道。 我比较喜欢尝试一些新鲜的口味，三文鱼啊、云腿肉松呢，还有榴莲的、小龙虾的。 盒马工坊的现烤月饼这两天越来越火爆，不少消费者表示对新推出的口味充满期待。工作人员介绍说，盒马工坊每年都会在常规款基础上限量推出新品。 我们今年比较有特色的还有一款是藤椒牛肉味，那个里面用的是四川的冷锅串串做成的月饼馅。 这款月饼受到很多年轻人喜爱，顾客王先生告诉记者， 馅饼的感觉皮儿很酥，然后这馅儿呢有点爆汁儿，微辣，我个人是觉得很好吃的。 盒马工坊主打现烤月饼，月饼在出炉后4小时内到达消费者手里。根据不同口味，消费者还可以从热乎的月饼里吃到整块的芥末三文鱼、新鲜的榴莲、整只小龙虾肉等等。而主打西式月饼的星巴克今年在环保包装上下足了功夫，外观精巧的月饼盒实现了一物多用， 星巴克咖啡师郑文竹介绍说， 这款绿色的星月礼盒打开之后拉出两个抽屉，可以作为收纳首饰盒，盒子的上方以及左右两侧有三个孔，可以作为手机的扩音器。这个心情月饼礼盒的话，盖子可以变形作为一个 iPad 的支架，两个盒子可以作为文件的收藏夹。 这些月饼盒全都由再生纸张制成，配套手提袋也由再生聚酯纤维制成。 主要是为了传递环保理念，让我们中秋的心意延续到生活的每一天。 而作为传统老字号，北京稻香村的月饼刚刚在中国月饼文化节上获得中国名饼、金牌月饼、中国特色月饼等称号。北京稻香村营销负责人吴强介绍说， 传承精卫文化的翻毛月饼，口味有翻毛五仁、翻毛酸奶、自来红、自来白等等。另外呢，火爆全网的零耗电的创意产品，比如说笔墨纸砚立体造型的绿豆糕，可以搭配巧克力酱 DIY 书写文字。 针对月饼这样的时令热点商品，商家纷纷推陈出新，特色月饼备受追捧。预计中秋节前一天和中秋当天将迎来月饼采购高峰，建议消费者提前预约或预订。 再来看，昨天2022年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季活动正式启动。这次服务季活动重点面向2022届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同时面向2021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及35岁以下登记失业青年，覆盖更多毕业生群体。 活动期间，全市将通过开展线上线下招聘、直播带岗、精准就业帮扶以及政策和服务宣传等形式，深化服务品牌内涵，密集举办招聘会和就业创业指导活动超过600场，预计参加的用人单位将超过6000家，提供岗位超过12万个。这项活动将持续到今年12月31号。 用新闻叫醒耳朵，用思想感知世界。这里是主播在线，欢迎继续收听。 好，来关注国内新闻。昨天，福建省莆田市政府召开疫情防控情况新闻发布会，介绍最新情况。根据疫情防控要求，对隔离点工作人员进行集中培训，对12岁以下的隔离儿童建立楼层微信群，发动一同隔离的老师们进行线上安抚，给孩子做心理疏导，同时为他们提供奶粉、牛奶等营养品。 再来看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昨天24点开启。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继续震荡上涨，国内的汽油每吨上调90元，柴油每吨上调85元。 具体到北京地区，92号汽油由每升6.97元调整为7.04元，95号汽油由每升7.42元调整为7.49元，都是提高0.07元。按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升的容量估测，加满一箱汽油将要多花3.5块。 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预计，短期内油价重心可能在震荡中略有上移。 据河北日报官微的消息，9月16号，两条鳄鱼幼崽被人非法放生于邯郸武安市口上水库，也就是金娘湖西支库尾，当地正在组织专业团队进行搜捕。 据报道，9月16号下午5点半，有关部门接报，有村民反映一辆黑色天津牌照轿车车主将两条一米长鳄鱼放入水库。经核实，两条鳄鱼放生位置在水库的浅水区。有关部门也提醒附近群众和游客注意安全，在完成捕捞前，严禁在水库周边及附近河道进行钓鱼、游玩等活动，以免造成伤害。 资料显示，口上水库又名金娘湖，目前口上水库建有金娘湖水利风景区，国家4A级。关于放生的行为，《野生动物保护法》第38条规定，随意放生野生动物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或者危害生态系统的，要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再来看，昨天抖音正式宣布升级青少年防沉迷措施，平台14岁以下实名认证用户已经全部进入了青少年模式。另外，未来新注册的用户呢，也将直接进入。据介绍，在这样的模式下，用户每天只能使用40分钟，而且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上6点是不能使用的。 据了解，青少年模式不仅限制了时长，也对播放内容进行了规范。在这个模式当中，青少年可以看的内容包括科普实验、博物馆、美术馆的展览、全国各地的美丽风光以及历史知识讲解等等。 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平台能够针对青少年设置限制，帮助青少年健康上网。 好，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集的消息，是由翟轩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我们来一起关注天气。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我们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尤焕玲。尤工您好。 你好，主持人。 尤工，先请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嗯，好的。那今天呢，我们一直关注的这个降雨过程，目前那个降雨回波呢正在自西南向东北方向移动。目前本市的城区大部分地区都已经出现了这种小雨或者零星掉雨点的这种情况，像房山大兴也是最早出现了降雨天气。目前随着这个降雨回波的逐渐往北移动，降雨范围呢会逐渐扩大到全市。今天白天这个雨的特点呢，就是相对比较温和稳定的这种小雨的这种状态，然后阴雨是阴雨绵绵的感觉。夜间随着这个低波系统的影响增强呢，降雨呢会明显增大，增强，而且呢还伴有四级左右的东北风，阵风呢会有七八级，就是这样风雨交加的天气呢，从今天夜间开始，一直到持续到明天的中午前后，明天下午降雨呢会逐渐减弱结束。所以总体来看呢，今明两天都是这个阴雨天气，降雨的持续时间比较长，累计雨量大，平均累计雨量呢可达到大雨。就是这个局地呢，像东部、南部以及西部山前的有一些地方呢，可能还会超过50毫米的这种暴雨，所以这个大家要关注这个降雨的这种对大家出行的影响，而且降雨伴随降温也比较明显。今天白天最高气温预计只有19到21度，体感的比较阴凉。今天夜间和明天白天呢，降雨的同时呢还伴有大风，所以这样的天气对大家假日出行和户外活动有比较大的影响。安排外出要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雨、防风和保暖工作，尽量选择在室内活动。而且降雨呢会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差，驾车出行要特别注意交通安全。山区呢地质灾害风险也处于比较高的水平，要尽量避免进山区游玩。那21号呢，天气呢是就最后中秋节这一天天气还是不错的，转晴了，最高气温预计是26度，有利于大家赏月出行和出游。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游工的介绍和提示，再见游工。 好的，再见。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南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 今天夜间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偏北风2级转4级左右，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有明显的降雨天气，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 登山气象指数预报，近期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不适宜登山。 洗车气象指数，今天有明显的降雨过程，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好，那么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主播在线的第二时段，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最初的梦里寻寻觅觅，碾碎了自己，剩下回忆，从没想过有谁为我这样萍水相遇，然后一生无敌献给我，奉陪到底。只因为是天上星星，触不可及，寂寞的来袭，无力抗拒。一个陌生人啊，默不作声，不理也不弃，目空未来成就我一切，原来是你。我的世界里，你从不缺席，你分了 银行启航贷个人消费贷款，助力刚毕业的你人生启航。贷款期限最长10年，贷款金额最高50000，毕业入职即可申请，纯信用，按日计息。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点半，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江宁。 我是主播曼宁。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将会听到法国召回驻美澳大使以抗议潜艇交易， 美军承认对喀布尔的空袭造成10名平民死亡。 8点10分左右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2021年北京菊花文化节昨天开幕，近150000株花卉陪伴首都市民喜迎中秋佳节。 文旅部发布通知，严禁演员经纪公司灌输未成年人出名要趁早等错误理念。 好的，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江宁和曼宁接下来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好，进入到国际视线。当地时间17号，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戴兵在安理会通过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授权延期决议后做解释性发言，呼吁支持阿富汗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 他表示，当前阿富汗局势处在由乱及治的关键阶段，阿富汗战争虽已结束，但阿富汗问题仍未解决。强权政治、军事干涉和所谓民主改造是造成阿富汗目前局势的根源。美国及其盟友仓促撤离又给阿富汗带来了新的问题，未来发展存在不确定性。中方敦促有关国家深刻吸取教训，切实承担责任，对阿富汗重建负起主要责任，提供经济、民生和人道主义救援，不能甩锅推责，一走了之。 戴兵说，当前阿富汗已经建立起临时政府，但内外政策还没有定型。国际社会应在切实尊重阿富汗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前提下，贯彻阿人主导、阿人所有原则，支持阿富汗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推动阿富汗最终组建广泛包容的政治架构，实施温和稳健的内外政策，奉行睦邻友好的周边政策，尊重少数族群、妇女、儿童基本权利。 国际恐怖主义势力有在阿富汗聚集上升的现实风险，国际社会要继续加强反恐合作，打击包括伊斯兰国、基地组织、东伊运在内的一切恐怖势力。塔利班多次承诺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阿富汗领土损害他国安全利益，中方期待阿富汗新政权履行承诺，同恐怖势力划清界限，采用标本兼治的方法予以彻底根除，防止据守阿富汗的恐怖势力为祸四方。 中方将向阿富汗人民提供紧急人道主义物资援助并捐赠疫苗，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共施援手，帮助阿富汗人民渡过难关，支持联合国为协调和动员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发挥更大作用。单边制裁和海外资产被冻结使阿富汗面临巨大经济困难，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尽快解除对阿资产的冻结。 当地时间17号，美国军方承认美军8月29号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实施的无人机袭击造成了当地10名的平民死亡，其中包括7名儿童。 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齐当天在国防部记者会上说，经调查评估，美军当时袭击的汽车及死难者都不太可能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有关联，也不会对美军构成直接威胁。这次袭击是一个悲剧性错误，他对此表示道歉并承担全部责任。 美国防部长奥斯汀当天发表声明称，美方对这次袭击表示道歉，会尽力从可怕的错误当中汲取教训。他已经要求重新审视美国中央司令部的相关调查，以评估调查信息的完整性，采取问责的必要性和程度，以打击权限和程序是否需要改变等。 另据英国研究机构空中战争发布的数据，在过去20年中，因美军空袭造成的平民死亡人数至少有2.2万人。 昨天，英法国总统马克龙要求法国外长勒德里昂决定立即召回驻美国和驻澳大利亚大使，就最近发生的澳大利亚单方面撤销与法国签订的900亿美元的潜艇大单的协议进行磋商。 法国外长表示，法方之所以做出这一决定，是因为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在9月15号宣布的决定对法国来说异常严重。基于这一事件可能对现有的国际关系以及法国与盟友间的关系造成无法挽回的影响，因此法国政府必须做出强有力的回应。 对于法国召回大使一事，白宫方面的回应是，拜登政府已经与法国方面就这件事进行了交流，目前只能表示遗憾。 可能很多人并不理解在外交领域当中召回大使一词意味着什么。一般来说，如果两国的外交关系出现短时间内难以解决的纠纷甚至冲突，最严重的就是直接断交，双方政府间断绝一切直接往来，在第一级就是外交关系降级以及召回大使。通常来说，直接断交往往意味着双方可能会爆发直接军事冲突。在21世纪世界局势总体和平的大背景下，召回大使已经慢慢成了一种一国表达强烈愤怒所最常使用的手段。 那么通过这件事，法国人包括其他西方国家都清楚地看到，虽然自己与美国人有着同样的肤色，有着近似的历史文化基因，但在美国的盟友体系当中也是分层级的。英国、澳大利亚才是美国全方位信赖的忠实盟友，五眼联盟的另外两方新西兰与加拿大也正在更外面一层。一起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刁大明的分析。 我觉得中方的这样一个表态应该说代表了国际的这个主流的声音哈。我们知道这种行为本身，如果说当时特朗普时代所谓的退出中导条约是这个弃所谓的这种全球的这种核稳定不顾的话，那么这个行动本身应该说产生的影响比那个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知道事实上这个1970年生效的这个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明确规定，第一点就是1967年1月1号之前成功研制核武器的国家叫做有核国家或者核武器国家，这个国家就确定了这个国家呢不能够把这个核武器、核材料、核技术转让给没有核武器的国家。1967年之后，1月1号之后，这个没有这种这个核武器的国家，那就是所谓的无核武器国家，也不能接受任何这种来自于有核国家或者其他渠道的这种所谓的核材料、核技术。那同时，这些规定硬性规定不影响国际社会的国家去这个有效的这种民间的安全的在监督下利用所谓的这种民间的核能。那现在美国这样一种行径是完全颠覆了这个三个基本的这样一个路线。美英都是所谓的有核武器国家，它事实上转让给了这个没有核武器的澳大利亚，而且澳大利亚拥有这种核材料、这种核技术之后，它完全可以用到非民间的这种使用的状态下，这事实上就是所谓的核扩散。这样看的话，让人感觉就是美国这样的所谓的霸权国家就完全弃这个国际社会190多国家共同签署的这样一个协定于不顾。那显然就是双重标准了。一方面，如果我需要你的话，任何国家我可以所谓的赋予你所谓的核力量，那就是事实上的核扩散。如果你本身是被认为对我不利，那即便你是民间运用的这个很正常的运用民间核能，我也说你所谓的破坏的这个规矩进行相关的制裁。伊核、朝核很大程度上都很难通过这种方式，就是进一步的会复杂化。所以这样看的话，应该说就是美国这种双重标准的再一次的体现，核则用，不核则弃。 美国和英国日前宣布将协助澳大利亚建造核潜艇，一些军备控制专家担心，美英帮助澳大利亚建核潜艇存在核材料与核技术扩散风险，将冲击全球核不扩散机制。这决定在澳大利亚国内也引发了批评。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刁大明的分析。 我觉得其实背信弃义是非常这个明显的一个后果哈，就是美国这种所谓的背信弃义这种传统啊，应该说是昭然若揭了，再次被证明了哈。实际上它这个号称好像是编织一个所谓的这种小同盟，但其实这个小同盟是损害了这个传统盟友法国的这个很重大的利益哈。240年前1781年，当时如果没有法国的支持的话，那美国就独立就会可能会推迟很长时间，因为是共同的法国是帮助美国，所以才有1783年当时这个所谓的巴黎和约哈，英国才承认了美国。但是当时就是这么一个这个历史240年，现在与其纪念两个国家这种合作，不如纪念后续这个美国对于法国很快的这种背信弃义。我们知道，因为法国对于美国这种支持，所以国内出现一些问题。1789年，也就是海战之后的8年，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的时候，美国当时就对于法国到底要不要支持法国，到底还要不要保持美法这种关系，产生了巨大的争议。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背信弃义，要这个所谓的这个背叛法国。所以这样看的话，与其纪念两国的合作，不如纪念已经背叛了240年了。这次这件事件再次证明了，其实它是任何这个所谓的盟友，只要是不符合的利益，完全可以背信弃义，这是非常重要的。另外，确实就是这个对于导致这个它跟欧洲这个关系显然也是非常疏离，更进一步疏离了。它虽然这次所谓的联英这个弃法，但是英国现在已经脱欧了嘛，显然法国可能更代表欧洲的主流意见。欧洲人估计会看得很清楚，美国这种拜登上台之后所谓的这种排华的、排外的，甚至排华的这种伪多边，不仅仅是排外或者排华呀，只要他对他没有用的，可能盟友也可以所谓的这种排斥掉。所以这样看的话，可能会加强这个欧洲方面的，比如说进一步的这防务自主啊等等哈，我觉得会进一步推进。特别是明年上半年，法国这个所谓欧盟这个轮值主席国的时候，他一定会强推这相关的这样一些议程。同时，当然对于这个整个这个地区局势，显然是非常负面的影响了。试想，如果真的是无论是18个月，还是现在很多讨论说到2040年代才能成型，无论如何，如果真的成型的话，对澳大利亚来说是很大的一个所谓的逆向的这种非常不理性的刺激啊。他如果在西太或者在印度洋，或者说在这个区域的一些敏感水域进行某些符合美国利益的行动的话，那显然对这个区域的这种安全局势是造成很大的这种不确定性。如果他这么做的话，那对于相关地方地区国家，比如说东南亚一些国家，到底会不会产生一些连锁的这种所谓的安全困境式的这种军备竞赛，那是很有可能的。现在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亚太这个区域实际上是这个世界经济的发动机。那美国这么一闹的话，它打破的实际上不仅是这个区域，而且是全世界的这种经济的繁荣和稳定，应该说是百害而无一利。 再来看，世界卫生组织与国际劳工组织日前发布一份联合报告，显示与职业关联的疾病和工伤每年导致190万人死亡，其中大多数由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疾病引发。 这份报告涵盖19种与职业相关的风险因素，包括长时间工作、工作场所空气污染、接触哮喘源或致癌物等。报告指出，因非传染性疾病死亡的人数占总数的81%，其中慢性阻塞性肺病导致45万人死亡，中风和心血管疾病分别导致40万和35万人死亡。 这份报告警告，与职业关联的疾病和工伤给社会卫生系统造成压力，降低生产率，或将对家庭收入产生灾难性影响。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赖德表示，报告提供了重要信息，供政策制定者、雇主和工人采取保护措施，创造更加健康安全的工作场所，减少工作场所的风险性因素。 来关注疫情，新冠病例激增导致美国一些地区医疗系统不堪重负。爱达荷州卫生部门近日宣布，将在该州更多医疗机构实行定量配给医疗资源，只把有限资源分配给有机会存活的病人。 爱达荷州是美国新冠疫苗接种率最低的州之一，大约40%的居民完全接种了疫苗。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报道，过去一个月，每201名爱达荷州的居民当中就有一人确认新冠。把重症监护床位等有限的资源分配给最有机会存活的病人，这意味着病情危急但存活希望不大的病人，只给他们提供减轻病痛的舒适护理。 日前，意大利政府发布行政令，从10月15号起，公司领域员工进入工作场所时必须持有新冠绿色通行证。此举旨在冬天流感季来临之前提高新冠疫苗的接种率。 绿色通行证为数字或纸质形式，证明持有者以下3种情况之一：至少接种一剂新冠疫苗，过去6个月内感染新冠后康复，过去48小时内新冠病毒检测结果为阴性。目前，意大利民众进入健身房、博物馆等室内活动场所，或乘坐长途公共交通工具，师生进入校园时，必须出示这一健康证明。 意大利卫生部长罗斯佩兰扎说，这样做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让这些地点更加安全，同时也更有力地推动疫苗接种。 根据新规，不出示绿色通行证就进入工作场所的员工将面临最高1500欧元，约合11394元人民币的罚款，雇主面临最高1000欧元的罚款。那么公共部门员工如果没有绿色通行证而缺勤累计5次，可以被停薪停职。私企的员工首次因为这一情况缺勤，可被停薪停职。 意大利金贝卫生基金会日前发布的报告中强调接种疫苗的重要性。报告说，意大利目前入院的新冠患者当中，绝大部分没有接种疫苗。新冠疫苗使意大利新增死亡病例、住院人数和重症监护室的病患大幅减少。 日前，英国政府宣布大幅放宽英格兰地区入境政策，从10月4号起废除现行入境防疫信号灯系统，简化入境新冠检测的次数，以促进旅游业的发展。 根据最新政策，10月4号开始只区分红色名单国家与地区和其他国家与地区，只有从红色名单国家与地区入境人员需在指定酒店隔离10天并进行核酸检测。对于来自非红色名单国家与地区完全接种新冠疫苗的旅客，则逐步放宽检测、隔离等入境限制。 英国政府当天还宣布，从9月22号起将把土耳其、埃及等8个国家从红色名单当中移除。 好，以上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是由翟轩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旅游文化资讯。 大家好，我是杨立新，欢迎大家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中秋佳节即将到来，记者昨天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全市公园推出了游船赏月、民俗体验、手工制作、花卉展览、亲子科普等53项特色文化活动。市民游客可以就近走进身边的公园，在感受传统文化的同时，体验花好月圆的生态之美。 赏月游园是中秋佳节的重头戏，北海公园推出月圆中秋游船赏月活动，延长荷花湖游园的游船的运营时间，满足游客乘船感受逐月合家欢的幸福体验。产福寺结合盆景、桂花、宫灯、演出等形式，为游客带来形式新颖的赏月活动。香山公园举办汉服古韵迎中秋汉服游园会，邀请汉服爱好者盛装巡游，展示国风魅力。 中秋佳节正是赏花的好时候，颐和园展示大型盆栽桂花200多盆，中山公园糖花坞和桂芳园展出了海棠、苹果等观果盆栽，公园特色花期控制植物碧桃、梅花、西府海棠、小叶迎春等等，以及君和、一品梅、千霞冠等100多种盆精品剑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拥有城区内种植面积最大的波斯菊和白日草，市民呢也可以到北京国际鲜花港来观赏多彩的秋季菊花。 民俗化活动同样是异彩纷呈，香山公园将举办黄炉团扇窑传统手编扇体验活动，游客可以学习传统竹篾编织工艺制作黄炉叶团扇。北京植物园有压花提灯和香囊制作，柳荫公园也有非遗兔爷的制作体验。 旅游资讯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菊花文化节。2021年北京菊花文化节昨天开幕，活动将一直持续到11月底。菊花文化节期间，近150,000株不同品种的菊花以及各色花卉将在北京鲜花港、天坛、北海、北京植物园、世界花卉大观园5个展区亮相，陪伴首都市民喜迎中秋佳节，共庆祖国72周年华诞。 北京国际鲜花港展区的菊花展示时间是9月18号到10月17号。花展一共使用了79种以菊科和亚菊科为主的秋季陆地花卉，总展出面积达10万平方米以上。鲜花港结合菊花相关神话、菊花传播及发展以及重阳节习俗等中国传统文化，细化种植区域，通过花海、花境、花艺、小品、造景等形式，结合水雾、瀑布、菊海花浪，形成具有多面观赏、动静相宜的景观效果。

好，文化娱乐资讯先来关注。昨天文旅部发布文化和旅游部关于规范演出经济行为、加强演员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在加强演出活动监管方面，意见稿指出，不得组织演员假唱，不得为假唱提供条件。 意见稿提出，在严格主体资质管理方面，从事演员签约、推广、代理等营业性演出经济活动的演员经纪公司、工作室应当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向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申请取得营业性演出许可证，严格执行演出经纪人员资格认定制。 在规范演员从业行为方面，从事未成年人签约、推广、代理的演员经纪公司、工作室应当依法保障未成年人接受并完成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的权利，严禁以招募演艺练习生等名义灌输未成年人所谓出名要趁早等错误观念，误导未成年人价值观，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在做好粉丝正面引导方面，演员经纪公司、工作室应当加强对粉丝应援行为的正面引导，做好对授权粉丝团、后援会网络账号的内容监督。演出举办单位应当做好演出现场管理，维护演出的现场秩序，不得设置场外应援、礼物应援、打榜投票等诱导粉丝消费的营销活动。 另外，近日为贯彻落实中宣部关于开展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的通知有关要求，依法依规深化文娱领域税收秩序规范工作，促进行业长期健康发展，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文娱领域从业人员税收管理。 国税总局明确表示，未来将定期对明星艺人、网络主播进行双随机一公开税收检查，要加强对基层税务机关日常征管情况的监督检查，对利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税务人员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作为北京国际设计周的公众活动，2021北京设计博览会昨天开始分两期在全国农业展览馆举办。本次博览会围绕品牌力量的策展主题，通过 IP 浪潮、国潮当代馆、北京国际花植设计节等主题展区展览，让观众感受设计。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如何定义国潮？北京设计博览会给出了多种答案。其中，印木品牌创始人、设计师姜伟带来了多件婚纱、礼服、旗袍，都是在注重中国风元素的同时，结合了时尚潮流。以婚纱喜祥云为例，姜伟说， 上面这个是中式的一个披风嘛，刺绣呢我们都是以金线手工刺绣加一个下摆的一个西式的婚纱做了一个中西式结合。 北京设计博览会很多展品中都能看到传统文化和现代设计的碰撞。明年是虎年，生肖34项目展出了34位设计师带来的34幅虎年作品。北京喜糖设计顾问、生肖34发起人陈旭亮介绍， 从自己家乡的风土人情、建筑啊、地域的一些文化特点归纳总结，提炼出这种超级符号，然后呢用二方连续和四方连续的表现形式。你看呢，北京的这位设计师呢，把故宫里面的一个小的一个布老虎重新二次元创作，很可爱的一个小老虎。再比如说青海虎，它是单一的一个元素青字，通过镜像变化形成一张虎皮的概念。 设计博览会上还展出了生活美学。北京国际花植设计节上，一天自然主理人林丽雅就在户外用花草树木为观众打造了一个自然丛林花园。 秋季的景色呢偏黄色还有红色，用到了很多的树，比如说这一棵6米多高的皂角树，这一棵是曼陀罗，那边是漆树，当然还有木本的绣球。秋季状态最好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草，像矮蒲芒、山桃草。 2021北京设计博览会以品牌力量为策展主题，分两期举办。第一期公众展期为9月19号到9月21号，设立了 IP 浪潮、传统文化创新、生活美学、城市之间等主题展区。第二期从9月24号到9月27号，将带来特邀平行展《设计中国北京》。北京国际设计周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玉东介绍， 博览会上呢将呈现超过8000件的新品，其中的一些品牌经过组委会的沟通，也有在北京落地发展的想法，所以呢，从首发首秀到首店是今年博览会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同时呢，今年时间也延长了，现在呈现这一期呢，以文创和城市之间的互相的交往的呈现，通过设计呢，大家互相了解对方的这个城市为主。第二期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与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家居家具方面的设计。

2017年6月，藏匿在北京大兴一处农家院里的一个特大盗窃团伙被一举打掉了。而负责组织这次打击行动的就是现任北京市朝阳区长营派出所政委傅晓峰。2016年，由于地铁运营和商圈经济叠加，使长营地区成为朝阳区人流相对密集的区域。在那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会有一两起盗窃案发生。而在抓捕这些偷盗者的同时，傅晓峰和同事们还发现，这些偷盗者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周边有很多门店嘛，就是小门店，像盗窃呢，他们作案规律呢比较明显，就是一男一女骑个小摩托沿街扫这个店面，俩人进店面以后，女的吸引这个店员的注意，男的去偷，就偷这个手机啊、相机啊，什么都偷。2016年我们打盗窃的这帮人，看见一个抓一个，看见一个抓一个，那么抓我们也抓了14个人。 虽然抓了不少偷盗者，但是傅晓峰认为，这样发现一个抓一个的方式，距离规模打击还有差距。他认为，打击偷盗者必须要打出气势，打出规模来，要在心理上让这些偷盗者彻底胆寒，形成震慑。于是，一张大网铺开了。 我那会儿的理念就是叫规模化打击，打出声势来。规模化打击打团伙，跟这一个一个贼，一个贼两个抓就有区别。 要放长线钓大鱼， 是这意思。 嗯， 但是对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的作用那不一样， 而且对于社会的影响力也不一样。 对， 嗯。 等于我们还是通过这几辆摩托车就发现他这个窝点了，发现他们每天早上在大兴的一个村聚旗儿， 在大兴聚旗儿，跑到长营来偷。 他们那摩托车啊，我是卖马力那种小摩托车， 嗯， 加满一箱油，带两大矿泉水油，他们就是跑全市。 他们是在大兴，然后辐射全北京。 对，辐射全北京，偷全市。他们都跑到廊坊，骑着小摩托去廊坊偷去。 哇天，真有劲儿。 他们是整个这些人租了一个院儿，这个院就是他们聚集地儿，然后还专门雇了一人给他们做饭。然后我们观察了一个礼拜， 每天几次聚会啊？早上一次，晚上一次。 对，早上聚旗一次，出去，晚上回来。 在摸清情况后，2017年6月7号下午1点，傅晓峰和同事们决定立刻收网。 这是他们作案的车是吧？ 他们收赃的，收赃那人专门的车。 行动很快，其实他进去以后全抓完，当天抓了33个人，是起了2个相机、35个手机，可以说是载入长营派出所的工作史册了。抓了这30多个人，基本上就是全市的这种偷门店的案子下降了很多，基本都属于绝迹。 自从这次抓捕行动之后，长营地区的盗窃发案率有了明显的下降。不过，傅晓峰明白，这次抓捕行动虽然打出了声势，但要彻底压制住犯罪分子，这种高压态势还必须持之以恒。当然，对于派出所民警来说，抓捕小偷、制止犯罪只是他们日常工作中的一部分。傅晓峰和他的同事们更重要的工作是要保证所辖长营地区这9.6平方公里25-6万人的稳定平安。六号线草房地铁站是傅晓峰辖区内比较特殊的地段，尤其是在六号线东延长线没有修好之前，这里作为前往通州和河北燕郊的中转站，越是到晚上，这里的交通就越拥挤，路口肆意停放拉客的黑车，几乎把这里的交通彻底堵死了。面对这种情况，又需要长营的民警们出手了。 2013年刚通车的时候，每天的警情基本上都得在5-6件，就同样这一个地儿。我们从2013年就开始进行整治，一个是抓这个黑车，一个是交通疏导，做硬质隔离，然后包括跟交通部门把这个公交站前移。刚开的时候是出地铁上公交，不到50米。 对， 但是你公交车大呀，它要再往进站停，黑车再一多， 一下就堵那儿了， 一下就堵了。 对， 然后通过协调嘛，就把公交的站再往东又移了100多米，这样呢人流啊秩序相对要好得多， 因为它堵往往都在晚上嘛，对吧？ 对，晚上。 所以你们晚上现在是不是都得到那儿出警啊？ 对，我们基本上就不回来了，就搁警车了。这两年以来，就草房基本上没有再有暴堵的情况。 在傅晓峰和全体民警的努力下， 长营派出所的管辖范围，整体的治安秩序在朝阳地区都是名列前茅的，辖区内群众的安全感满意度都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你打击的是阴暗那一面，打击完了以后你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阳光。您跟您说的是起了30多个手机， 嗯， 开一个发还仪式，那群众拿到手机以后很开心的，那种对我们的反馈和对我们的回馈其实是最大的。最大的心愿就是还是让这个老百姓啊都能安安全全的平平安安的。打击破案呢，它确实也就是一个表现形式，它打击破案的最终目的还是希望发案少，秩序好，群众满意，踏踏实实过自己的生活，这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你简简单单的一个笑容，像一道彩虹灿烂了天空，尽管在风雨后，尽管不求永恒，这一刻被你打动。 继续来听刘伯强的故事。刘伯强是一名首钢子弟，1996年进入首钢。随着首钢的搬迁调整以及石景山园区的凤凰涅槃，刘伯强也迎来了自己的华丽转身。从曾经的炼钢工人到现在首钢园冰壶场地制冰师，刘伯强经历了从火到冰的转型，这其中都有哪些精彩的故事呢？我们来听刘伯强讲述冰雪奇缘。 这个场馆现在不客气地说是中国最好的冰壶馆，没有之一。这个是咱们国家队的运动员，我们现在几乎所有的冰壶国家队都在我们这边训练，包括男队、女队、混双、跨项都在我们这儿。 这位叫刘伯强，是首钢园国家队冰壶训练场馆的助理制冰师。刘伯强每天的工作就是配合国家队训练需要，维护冰壶赛道。 咱们这个冰啊，冰壶赛道的冰层厚3厘米左右，上面是有那种小的冰点，就是为了保证它的滑度，其实就是滴水成冰，就是我们打点的那个打点壶，然后你把水用抛物线的方式给它洒出来，掉到这儿就成一个冰点了。冰壶是在这冰上运动当中要求最高的。 说起制冰，刘伯强滔滔不绝，可谁曾想，这位国家冰壶队的御用制冰师曾经是首钢的一名炼钢工人。 我是1996年从首钢技校焊接专业毕业，被分配到首钢初轧厂，正好是他们轧钢工段缺人嘛，就把我分配到轧钢工段，成了一名轧钢工。然后在首钢初轧厂干了大概5年0.4个月的时间，首钢初轧厂因为工艺被淘汰了，所以当时也就面临着一个第一次选择嘛，就留在了首钢第二炼钢厂，一直干到了2007年左右的时候，我所在的那个车间要搬到天安钢厂去了，这是我又面临了一次选择，搬到了首钢维检中心。当时我是选择留下来的，因为家里边确实是有些困难，没有跟着一起搬迁到曹妃甸或者是天钢，就留下来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说实话，因为你面临着停产，没有岗位，没法保证收入。 从1996年进入首钢，刘伯强见证着首钢为适应国家和首都发展需要而做的调整转型，他也跟随首钢一起完成了自己从火到冰的华丽转身。 咱们冬奥会申办成功了，冬奥组委又进入到首钢园区。在2017年的时候，公司是有这么一个培训项目，我当时还琢磨，我说这怎么还制冰了呢？我说是吧，我就在琢磨，我说是首钢要建冰棍厂了。我也跟他们聊天的开玩笑，你知道吗？我说怎么要做冰棍厂？我说之前首钢有汽水厂，大概了解了之后才知道是首钢要建冰厂了，然后可能需要冰厂的维护和维修的这些人员。然后我说，哎，我说挺有意思的哈，我这也爱好新鲜。我说得，那咱就报个名试试呗。大家都在犹豫的时候，我就已经把名报完了，你知道吗？就这么个情况。现在大概是在2017年的6月底就通知我，刘伯强7月1号。去首都体育馆培训制冰扫冰。 2018年6月，首钢园的四块冰，也就是供国家队训练的冰球馆、冰壶馆、花样滑冰馆和速度滑冰馆相继投入使用。刘伯强开始进入冰壶领域。 刚开始我真的是不喜欢，就不知道，我说弄几个破壶呢，推它干嘛使啊？我说还嗷嗷叫唤，我说这有什么可玩的呀？ 刘伯强很坦诚地说，这就是自己最初对冰壶运动的粗浅认识，而当他真正融入进去，才理解其中的奥妙。 等我真正深入进去的时候，我才知道刚开始真的是不行，不练滑行，你不练那个就是力量，你根本就推不准。就你想把这个壶 推到对面大本营的中心去，哪儿那么容易啊？我练了好长时间，就他跟我说，所有的制冰师都是喜欢打冰壶的，你首先要对他感兴趣，玩起来你才能知道，哎，这里边有什么乐趣？哎，我这地方怎么打的不对呢？怎么这个掉线又没掉到我想要的位置上呢？你就对想，哦，它有可能是不平了。为什么不平？我怎么才能把它修平？所以你才能深入进去。 渐渐的，刘伯强喜欢上了冰壶这项运动。为了制出更好的冰，更好的服务国家队需要，他持续不断勤学苦练。 背着这打点壶，我就跑马路上练，就怕人围观，所以我晚上来，我八点以后来，家里边做完饭，孩子他们都吃完饭，没啥事儿了。我一看，得，反正我们家住得近，开车一会儿就过来了。练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的时间，刚开始我也找不着，马路上瞎练，你走不直。冰壶赛道是有中心线的，两边分得特别均匀。他们打点的时候说，把手放在这个中心线上面，两边摆，你才能打均匀了。后来我一琢磨，我一看，哟，我说这旁边有一个那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那个分界线，就他吧，我就拿他当那条中心线。就是应该形成肌肉记忆，就像打乒乓球一样。就是你，我可能技术上面技术要点可能稍微差一点，但我只要形成肌肉记忆了，我微调它会方便得多。一直练了好长时间。说实话，我刚开始打的时候，我连十米都走不出去，手就酸了。就你根本就坚持不住，我不信你试一下。 对，其实对手上人来说，我觉得这个坚持不是个问题。 正所谓业精于勤，经过不断练习和打磨，刘伯强的制冰技术迅速进步，由他维护的冰壶赛道也得到了运动员们的肯定。冰壶国家集训队队员孔子明说， 因为咱这个场地是一直是在保持着一个很好的一个滑色度，我们体验的是非常好，在国内的冰场也是数一数二的。 从曾经的炼钢工人到现在的冰壶馆制冰师，借着2022北京冬奥会的春风，刘伯强来了一次从火到冰的华丽转身。去年他还受邀参加宣讲比赛，讲述自己的冰雪奇缘。 提到2022，你会想到什么？我想大家的第一反应是北京冬奥会。 中宣部牵头组织了一个叫时代新人说我与祖国共产党的这么一个演讲比赛，从来没有正经的站在台上说话过，你知道吧？这也是我第一次参加演讲比赛。我作为一个冰雪人吧，也有义务去宣传冬奥，宣传冰雪的这些知识，让大家了解这个冰雪的项目是什么样的。我发现大家都是特别的努力，在每个行业当中都是佼佼者，就他们也是我前进的动力。 距离2022北京冬奥会还有大约两年的时间，刘伯强说自己更加要只争朝夕，不负韶华，不断锤炼制冰技术，向着梦想继续自己的冰雪奇缘。 觉得哎，我能从事这样的一份工作，你就会感觉哎呀，这个幸福感简直太强烈了。尤其是在看到国家队的这些运动员，这个级别的运动员在训练，而且是在我们自己维护的这个冰场上的训练，又得到了他们的认可，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我相信啊，就像我的那个演讲稿里说的，我相信凭着中国工匠的韧劲儿，我会做得更好。 曾经有人问我，你有梦想吗？我有，那就是到2022北京冬奥会的时候，我以中国制冰大工匠的姿态出现在保障冬奥会的现场。我是刘伯强，我是一名中国制冰师。 是激情，是豪情，是燃情的心在奔放，带着想拼搏的承诺，我们相聚赛场。 接下来继续来听故事。在西城区西皇城根北街37号，有一家主营挂历销售的小商店。这家店的主人是一位年过古稀的老人，名叫金安光。他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开启了挂历店。这家挂历店有什么样的特点？店主为什么要用30多年开一家挂历店呢？请听由记者钱冰冰采制的故事《守护挂历，守住回忆》。 新年伊始，很多家庭都有更换挂历的传统。为了让大家能够轻易买到心仪的挂历，年过古稀的金安光老人在西城区西皇城根北街37号开了一家挂历小店。这家店一开就是30多年，年头一长，很多老顾客就称这里是北京最后的挂历小店。这家小店有什么特别？